蓝河的蓝桥春雪号称兰西阁五大高手之一，在兰西阁的精英团里有他一分之地，自然是再正常不过的。虽然对于工会之间尔虞我诈的斗争感到十分疲倦，但蓝河是个忠实的蓝雨战队粉丝，这一点可从来未曾更改过。这一次蓝雨战队在总决赛里被轮回战队这样霸道的提前杀死，蓝河也是一股子郁闷无处宣泄。 PK 大战，在春意老这些工会领导的考虑里，这是损失工会实力的事，能避免还是避免的好。但在蓝河此时的心里，他倒是更愿意参与这么一场不需要考虑太多的 PK 大战。没有阴谋，不需要算计，只要看到是为轮回叫好叫嚣的，直接上去就砍。所以蓝河对于这事儿是很积极的，他原本也是为了蓝雨战队的强大在工会里任劳任怨，但他实在是累了。现在他觉得只是这样做一个不需要理智的脑残粉，其实是件很快乐的事。他不再从长远考虑，不再从工会利益考虑，不再想着这样做对战队到底是好是坏，只是以这样的方式宣泄，同时也是表达着对战队的支持。只不过再怎么说，他还是得跟在精英团里的，于是这一路战斗下来都没什么压力。他们团队所到之处都是所向披靡，而从团队消息里得知，轮回战队的精英团在另一处战场上也是如此。蓝雨有些迫不及待地想和那些家伙交一下锋，不过他心里知道工会是不会做出这种决定的。远比他要职业要敬业的春意老在这种时候保持着理智，既在蓝雨粉丝中做着领军表率的作用，一边又回避真正的冲突，保存工会精英的实力。而轮回方面显然也有如此的考虑。蓝河不知道轮回的三界六道是不是和春意老有过沟通，反正打到现在了，两家的精英团队都好像不知道对方的存在一样，狠命地各自欺负着普通玩家，真没劲儿啊。蓝河想着，混到工会核心精英这个程度，真的还算是在玩游戏吗？说实话，对于现在的工会，蓝河有一种因为对战队的支持而被绑架的感觉，好像你不做这些事就是对战队的支持不够似的。蓝河对战队的支持从来没有变过，但他真的很不喜欢这种感觉，自己其实并不适合玩工会啊。蓝河这一边杀轮回粉丝出气，一边还感慨上了。正好这时视角一转，看到君莫笑他们那边你追我赶的，正好被追的家伙路过他身边。蓝河一看不是他们蓝西阁的，顺手也就一剑上去了。随君莫笑赶到，飞快把人就给解决了，捡了一地的装备，让蓝河十分无语。 莫白，记住这个名字啊。 叶修这时正对唐柔和包子说着。蓝河的蓝桥春雪还没有离开，听到这话心中更是不寒而栗。这是怎么得罪大神了？就是因为拾荒，太记仇了，就这样就要把人深深地记上了。叶修顺便又给四大合作工会的会长们去了个消息，让他们也帮着新注意一下这个角色。随即转来一看，蓝桥春雪还在。蓝桥春雪在的地方，事实上也差不多是蓝西阁的精英方阵了。此时不少蓝西阁玩家都看到这里的君莫笑了，当中包括蓝西阁的会长春意老等人。 他在这里干什么？ 春意老莫名就开始心惊了，直觉告诉他这人出现在哪里，哪里都不会有好事的。看到蓝桥春雪貌似在和那家伙交流，春意老甚至不惜发消息给蓝河问了一下。 来拾荒的， 蓝河回复自家会长。 拾荒。春一老身边等这答案的人不少，什么曙光玄冰、入夜寒之类的，个顶个的都是蓝溪阁的高手，和他们的会长一样，看到君莫笑的名字，心中第一时间浮现出的就是两个字：不好。至于怎么不好，这不是正在问吗？只是问出的这个答案让大家深度思考起来了。拾荒的话会对我们怎么不好呢？很显然，蓝溪阁的人对夜修已经有一个先入为主的概念了，反正见着你就肯定是不好的，至于怎么个不好法，这需要我们去发现。 拾荒。 这时有一个目睹到刚才那一幕的玩家说话了： 他那哪是拾荒啊，是直接在抢好不好？ 这人飞快把他刚才看到的一幕给描述了一下。 我靠我靠， 众高手大惊，居然不是拾，是直接抢吗？身上有极品装备的大佬们顿时不安起来，这叶秋大神要对哪个下手，谁能拦得了啊？ 他们就三个人，不能是冲我们来的吧？ 有人说着。 不能大意， 春一老沉声道。两大精英团200个可说是处在神之领域顶端的高手，面对叶修这边只是三个人，居然还担忧起来，而且担忧的理直气壮，一点惭愧都没有。蓝溪阁的人真的是吃亏吃到心理阴影了。结果那边叶修和蓝河扯了几句后，三个角色就离开了。蓝溪阁众人长出了口气，但很快发现他们没有走远。叶修他们当然不会走远，他们是拾荒来的，蓝溪阁精英团这么所向披靡，人都是被他们杀的，装备也都是在他们爆出来的，拾荒者当然得在他们周围游走了。只不过一般的拾荒者是趁人不备冲上来就拾，拾到就跑，或者拾完就死，没有叶修他们这么嚣张的，不急不慢的就跟着人家的团队不远处观望着，一点都不自觉他们这样的举动给人家蓝溪阁制造了多大的压力。还没走，还是没走，怎么一直都没走啊？蓝溪阁人打一打就会转去视角看一看，结果就见君莫笑三个一直不远不近的那么吊在他们的附近，顿时更加心慌意乱了。每个人都在担心自己是不是被对方盯上了，对方肯定是要等他们生命一滴的时候就来动手吧。于是治疗职业们更忙碌了，到处都是喊加加加的声音，但点过去一看，加毛线呢，生命刚刚下了5%就加加加，有毛病吧？ 怎么回事啊，蓝溪阁怎么突然慢吞吞的？ 叶修他们这边却是一点觉悟都没有，还在嫌弃人家手脚不够麻利，殊不知这全是他们明目张胆地跟在人家身后造成的。完了，肯定是盯上我们了，看我们走到哪儿他们跟到哪儿。蓝溪阁精英团杀了一路了，结果那三个依然阴魂不散地跟着他们，这正应了那句话，死不可怕，更可怕的是等死。蓝溪阁的人此时就有一种等死的感觉。 欺人太甚， 春一老忍无可忍了，这两天受气已经够多了，他可是蓝溪阁的会长，蓝雨战队的巨粉一枚，蓝雨输得这么惨，他心里能痛快吗？他也想要发泄，只不过他控制住了自己，他更多的需要从上层的经营角度去考虑，不能图一时的痛快，他毕竟不是一个单纯的粉丝。但现在让君莫笑三个这样半死不活的吊着，春一老忍不下去了，不就是大神吗？有什么了不起？也就是三个人，我们200来人呢，干嘛就怕了你了？ 给我上！ 春一老咬牙下令。 工会里还有人心有惧意呢，但会长指示都下来了，精英团令行禁止那是起码的，再怕也得上。于是和轮回粉丝已经是站得心不在焉的蓝西哥玩家齐齐调转方向，直扑着军魔小三人来了。 咦，这是 叶修一怔，蓝西阁的人怎么突然一起朝着他们冲过来了？这是要干嘛？ 当心！ 叶修怀疑对方来意，只是一时间没闹明白这当中的逻辑。大神的思维也有点太上位了，他以为他这老老实实只是拾荒呢，但拾荒有这么高调的吗？这么高调的拾荒让人家压力好大呀。轰！蓝西哥方面的第一个技能轰下来的时候，彻底显露出来他们是冲谁来的了。 嗯？ 唐柔这疑惑了一声，但这一声中饱含了兴奋和激动。这姑娘不喜欢拾荒，来一场战斗的话倒是不错。蓝西哥精英团的这些人装备技术在那网游圈里都已经可以说是顶端了，在这个环境中已可说是最强劲的对手了。唐柔迫不及待地准备领教一下，看看自己最近长进到底有多大。 快走！ 结果他听到的却是叶修这样一声招呼。唐柔没经验衡量清楚实力，叶修却是明白得很。三人打200网游精英，这个太离谱了。如果说是突围或者是别的什么目的的话还好说，真要是生死相搏，绝没有这样正面冲上的道理。 打一打吧。 唐柔却还不舍得走。叶修转念又一想，对呀，让他们打一打也没什么，顶多就是一死，掉点经验掉点装备而已，这些已经是网游里难得一见的高手，练练也不错。想着叶修也就应了声， 那你们打一打吧，我来把拾到的装备运回去，快交易给我。 蓝西阁的人已经冲进，叶修三人边跑边是完成了交易。那两人把身上还带着的拾荒所得到的交易给了君莫笑。 好了，去吧，加油啊。 叶修鼓励着，一瞬间也有点恍惚，这种感觉真像是把自己的队员送上比赛场啊。 老大，你先撤，我们掩护你。 包子大义凛然地叫道。他果然是完全会错意了。叶修也没解释，他的军魔校继续跑远，而韩嫣柔和包子入侵两个角色在完成了交易后突然转身，毅然决然地朝着蓝西阁200人冲了过去。